起一粒来，百花香。蝴蝶双双过芬江，有缘千里一来相会，孟姜女巧遇玉腕心凉。夏季一里来，寻风吹，孟姜女园里一重徘徊。莲花并蒂一成双对，恩恩爱夫妻一两分。 梦见